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翻嚟第五节嘅浩浩汤汤。有啲奇怪系咪？我哋转咗房啊，因为有啲特别嘅安排吓，咁啊三个坐得舒服啲啦吓。咁啊 ，Casey 头先咧讲到即系好开心啊吓，你有啲补充啊。 喂，个六谦寿咧，咁我哋头先讲话系佢个去孙女同阿伯搵翻去嗰啲， 系 搵翻。六谦寿个仔六成泽 先 生就揾翻佢阿爸嗰啲图出嚟，咁啊唔知点处理，咁啊走嚟揾建筑师学会，咁啊嗰阵时我哋啱啱就揾到呢啲写紧呢啲书，写紧呢本书做紧资料搜集，咁啊睇翻啲图，全部都系当年手画嘅图啊，头先讲过。咁但系一样嘢我最 impressive 嘅咧，即系我哋个个都觉得系，就是、第一咧系真系好有心机，即系当前辈做嘢，点解真系叫做前辈？做嘢真係好有心機，每一樣嘢個設計咧諗到好通透，即係話譬如佢起間屋咧，佢連咧我哋發覺有一張圖咧，個雀籠都畫埋出嚟。 嗯，個雀籠掛喺邊？ 個雀籠掛喺邊？家私點樣設計？ 係 入口嗰個信箱啊，入口嘅信箱啊，即係佢間 single family house 有個信箱噶嘛？點樣做法？個 signage 個 logo 點樣擺？每樣嘢清清楚楚畫曬出嚟。即係呢嗰陣即係我睇落去。 做埋而家我哋所謂 乜嘢都做，室內設計 graphic design 你咩都做晒。 嗰張台咗張台。 係呀係呀。即係我哋睇完呢啲圖呢就即係覺得前輩即係高人。你可以話當年啲人呢第一就可能冇我哋而家個行業咁壓力大嘅，就一講嘢講啦，就真係又好有心機去做呢樣嘢。 會唔會嗰陣時根本就冇interior design 嗰時又未有， 冇 interior design， 係啊 ，interior design 咩都做曬，每張圖都出埋嚟。咁啊，第一六謙壽咧，佢personal record keep 得好好，頭先佢都講過，即係每一卷圖有曬記錄，有曬聲。咁所以你睇翻轉頭咧，即係而家我哋去好多啲比較有歷史有悠久嗰啲建築師樓，我哋問佢攞資料都冇嚇。咁唯一所以六謙壽佢。咁啱佢就揾到呢啲圖呢就真係一手嘅資料。 佢嗰陣時 睇到佢當年啲人嗰啲做嘢嘅方法。 佢嗰陣時嗰間職樓係佢自己名呢應該係咪？ 佢自己名。 有幾多人到知唔知？ 唔超過五六個人。 哇、哦！咁唔簡單啦真係。 簡單嘅。 真 係唔即係咩都落手落腳做嘅。畫圖啊落地盤啊所有嘢都要自己做。咁仲要嗰啲即係 project management 嘅工作，譬如剛才我哋講過話嗰啲 program 啊寫 chart 啊做好多嘢登記曬。咁呢樣嘢就仲有好多呢佢個人嗰個修養好高。 係。 其實即係六謙壽，因為特別我哋睇到啲嘢識得作詩。 私人嚟 嘅，私人嚟嘅，真系而家嚟揾个即师做私人，哇！大佬真系必须会有呢啲咁嘅背景，咁你可以睇到，即、就、系、是、我特别印象嗰个好深刻就系上一代嘅人就经历好惨，佢讲话系，但系咧嗰个个人嗰个修养同埋个人嗰、那个背景咧，比我哋呢一代更加丰富。嗰、那個能力呢我諗會更加強，我深深感受到呢樣嘢。 係係係。剛才你提過呢佢可以睇返佢啲圖喺咪網咗下。咁或者我哋將呢條 link 啦 係咪 同埋呢頭先我提過喺蘋果訪問嗰條 link 呢我哋放返喺嗰個討論區嗰度。咁大家可以睇得到㗎好嗎。好啊咁嗱我哋講下一個章節啦就是、第四節啦。或者睇一睇啦。好啦呢位係邊位啊 呢位咧就話個樣好後生，咁啊個名叫朱斌， 朱斌， 朱斌咧係廣東人嚟嘅，又係喺上海，但係咧係UPenn 畢業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畢業。咁喺上海咧就同另外兩位 partner 組織咗間公司叫關朱陽，一個姓關，一個姓朱，朱就係佢，姓楊，關朱陽。关朱阳咧个名又好特别，但系个后尾解放咗之后个背景又好奇怪。 系 朱斌就嚟咗香港， 即系拆咗火啦。 姓杨嗰位 partner 咧就留咗国内， 咁际遇好唔同啦，应该 三个人就去咗三个地方， 咁 关咧就去咗台湾。咁啊呢个就 大歷史大紅樓啦，嚇咁啊！但係咧，佢嚟到咧就仍然用翻嗰陣時上海間公司嘅名叫關豬羊嚇。 嗯， 關豬羊咧其實喺上海嗰陣時又非常非常之出名嘅，即係差唔多係 number one firm。即係好多嘢做，有建築師，有 engineer， comprehensive practice 大行冇錯，而家就叫 大行有幾多人咧？呢啲大行 幾廿人， 幾廿人， 幾廿 大行有幾廿人， 而家大行幾千人啊， 細 firm 嚟喎， 細 firm 嚟嘅大行，但係你咩都做嘅，即係佢哋同南京國民政府咧做小 project， 咁所以個大老闆啊關仲昇咧，後屘去咗台灣，去咗台灣嘅嚇，咁啊。唔知點解朱斌就嚟咗香港，但係仍然用翻以前嗰間公司個名叫關豬羊。 好啊，下一張睇下一張啦嚇，呢張大家睇個 floor plan 嚇。嗱 呢棟嘢咧，如果睇個 floor plan 就平平無奇。 係， 但係咧其實係喺中環一棟好出名叫萬怡大廈嘅建築物。 萬怡大廈， 萬怡大廈建築物。呢、這個佢個 section 剖面圖 係啦，再下一張先啦，我哋畢業 係啦， 啊唔係呢個呢、這個係睇下再下一張有冇，唔係再下一張睇下先，亂咗個 sequence 係啦， 啊呢張嚇呢張係啦，呢張係啦，呢張 嘅圖嚟嘅 係啦，當年嘅圖啦，唔係萬怡大廈，而家都係萬怡大廈， 重建咗啦， 重建咗啦，但係萬怡大廈就即係。中環以前啊，最多就係呢啲 office building， 佢咧就一邊高一邊低嘅， 一邊高 高嗰邊咧就係喺皇后大道中就行落去德輔道中， 係 啦。咁而家你行入去有間即係唔好講名啦，係間化妝店喺門口嘅，咁就一路就一路行到尾就 escalator， 而家落翻去電車路嘅。 個 escalator 咧， 第一個係咪呢度？ 係啦，第一個。好多人都話第一個 escalator 就喺呢度，即係 第一個行人電梯。 十一九五六，即係五七年， 五七年 引入呢個 escalator， 就第一個就係擺喺嗰度。我僆仔嗰陣時我都好有印象，專登做 escalator 走上去，走翻落嚟，走上去，走翻落嚟。呢個 escalator， 咁佢咧就有個特別嘅地方咧，就有個而家叫 indoor arcade 室內嗰個購物。 即係一個商場， 商場 去翻頭先第一張嗰張就會見。 係第一張可唔可以翻翻去第一張嗰、那個？係啦， 係啦，因為佢個幅地咧長長窄窄嘅，冇一個直角嘅，即係呢啲嘢即係建築師係畫死人嘅啦。係咁啊，一邊高一邊低，仲要係真係玩死人啊！冇直角，淨係一邊高一邊低。 係 咁，所以咧佢就我都唔知咩會諗到呢條橋。 呢個好聰明啊，其實好聰明，即係帶啲人入到嚟。即係落雨，出面曬，入到嚟，喂，我想行。 因為你喺出面要行斜路啊嘛。 係啦，佢就慢慢引到你入嚟，之後咪引你買嘢。 而家我成日都有行過嘅，我喺皇后大道東，皇后大道中啦，落翻電車路咧，我唔會行斜路落嘅，我就行入去嘅，行入去嘅嚇。 咁所以佢個諗法就真係好聰明，即係。第我好早期嘅香港嘅即係室內商場嘅一個設計嘅，喺中環就有 escalator， 咁下面商場上面就係 或者睇睇佢剖面啦，係啦，嗱你見到佢右邊咧嗰條就係 escalator 啦，就喺呢個電車路啦、德輔道中啦，一入到嚟咧，你可以先帶到你去二樓，你可以選擇帶到去二樓，然後打橫行，然後去到尾咧可以行翻樓梯落翻嚟嚇，就去到皇后大道中啦。咁上面就係。office 啦，應該係嘛？ 入 面 office 啊，咁而家咧就拆咗啦，咁就亦都重建，亦都叫做萬怡大廈嘅， 萬怡大廈 都係佢哋嘅物業嚟嘅。 係啦，下一張睇下。 下一張啦。 呢個係另外，你睇到兩邊嗰、那個嗱，呢張圖咧就係、是、我哋就可以揾翻頭先我哋節目之前講過點解有啲圖揾嗰啲模。嗱呢份就係當年即係入職嗰份圖嚟㗎啦。 哦，喺 BD 拖到嘅 record plan 嚟嘅，呢、這個就係、是、呢、這個就可以揾翻出嚟。咁你睇到兩個設計。即係兩邊咧都係高，中間就矮啲咁。 其實呢個設計有少少似中銀嗰、那個，即係 volume 啊，即係由大件點樣收窄去細，細件咁樣嚇。 但係好多垂直嘅線條啊，嗰陣時好興呢啲。頭先 Edmund 都講過呢啲，好 Art Deco 個，即係睇落去成座嘢，即係感覺上可能會高。 呢個係咩年代話？ 五十年代 尾，五十年代尾。 好， 佢仲有一棟嘢好接近呢棟嘢嘅，好可惜嘅，前幾年又改裝咗喺大佛口，叫先施保險大廈， 係、 哦，而家就拆咗嗰、那個、那個 elevation 拆咗，留翻個殼，黐咗個新嘅 新衫着咗件新衫入去。 其实好，我先喺嗰头翻工都见到， 见到佢嘅，系啊，即 系差唔多 样， 差唔多， 差唔多样嘅，系啊，佢所以佢哋做 office building 咧，做呢啲办公咧，办公楼咧就系即系做得好出色嘅。 好，睇下一张啦。呢座啦， 呢栋咧叫德胜大厦， 德胜大厦 1957年仍然喺度嘅，一模一样嘅，而家就 系喺位置喺边啊？ 喺呢个黄环球大厦对面， 环球大厦对面即系德富道中， 德富道中 即系呢个而家喺廖创兴隔篱， 冇错冇错，隔篱再隔篱，佢睇出嚟好似平平无奇，但系咧 系当年好犀利啊！ 就系第一栋，好多人都认为佢系第一栋嘅玻璃幕墙， 香港嘅玻璃幕墙， 香港玻璃幕墙大厦，佢都过瘾噶。而家你睇落去呢个面咧，就是是正正吓，好玻璃，但系你睇佢侧边个面咧。 烂 嘅，又唔系烂嘅，即系冇嘢嘅，冇嘢嘅。但系佢大堂咧，而你佢大堂喺喺个戏院嚟嗰度咁样行入去咧，有少少古色古香咁样嘅感觉嚟嘅，好过瘾。我次次行经过，我都觉得呢度啊，好似两个世界咁样嘅呢栋嘢做到系。咁啊，玻璃幕墙嘅技术咧，其实我哋都知道啦，就其实系50年代喺美国先有。 系 咁啊！当年咧，佢哋1956、1957年咧，香港已经头先又系用翻呢个字 ，Edmund 呢个字真系好正，跟得好贴， 跟得好贴， 跟得好贴。 呢个 外国有咩？哇！即刻香港跟得好贴吓，所以香港真系嗰个国际城市嘅一个。 之前咧，我同阿 Freddy 都有讲过 ，Fred 喺 New York 啦，就话 Miss Van der Rohe 嘅 Seagram 啦，系啦，即系其实好似啊，睇到个样吓。Seagram 就係啦，係啊，呢個後咁嘅 Seagram 就將個 lobby 就褪咗入，即係嗰個升高咗成個 entrance 就走埋入去個大 lobby 嗰度，嗰個設計就非常之即 係。但係我分享少少 ，Seagram Building 去到而家睇咧，即係你而家去到睇咧，都好似10年前起咁樣。 系， 好新 正，好新正，50年前， 系 60年啦，已经有啊，系啊， 60年，但系即系呢一个就可能未必啦，即系可能香港 系 保养未必咁做得咁好， 但系你睇到佢即系而家我哋行内叫呢叫 stick system 啦，即系最简单 嘅 玻璃幕墙啦，咁当年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因为佢计受力啊、计风啊、玻璃咁样安装啊，其实 我谂当年佢都吓好多难度去做呢样嘢，第一次做吓，我睇第下一张睇细部啦吓，咁stick system 或者你可唔可以介绍何为 stick system 咧吓？ 幕墙咧其实就叫。簡單啲最初型咧叫 stick system， stick system 咧就係而家你哋睇到即係一條叫框架式， 框架式 、即係最簡單，即係做咗個框之後就雙玻璃上去， 一件 玻璃咁樣雙上去。咁另外一個就係叫做單元式unitized system， 咁而家我哋大多數睇到嘅 unitized 就係一個 module， 係啦， 就砌都係砌積木咁樣， 砌積木咁砌， 即係簡單啲，一嚿扣 一條， 嗰啲咧就 一件，係啦，一件一塊塊咁樣，所以呢啲係好早期嘅，因為個技術都唔係容易做得到嘅，因為呢啲係講緊好多你玻璃點樣。接入嗰個鋼啊入邊咁嘅個方法嚇， 呢個 就係陸海通，而家又係拆咗 啦，都喺黃大道， 都係 係啦， 好相近嘅， 隔離 好相近嘅，同頭先我哋睇到嘅德勝大廈都 又係珠賓嘅， 即係佢啊好正，做好多 office building， 係 一個真係一個專家， 係啦，咁呢個就係。皇后戏院系咪？ 系啦， 系啦。皇后戏院啊，亦都重建咗啦。 吓， 咁就你头先讲到佢侧面咧，就喺呢个位置啦。 冇错，冇错，冇乜嘢都冇。即系嗰阵时，你睇翻啲设计就 put where the money you can be seen， 系 can be seen， 用晒佢。 系啦，俾人睇到嗰啲咧就摆啲好嘢，啲侧面咧就是但啦。咁亦都反映到当时嗰啲即系都。系咪？即系有限钱嚟嘅啫，好多嘢都真系。 好，或者我哋下一次翻嚟再继续。